幸福了没，都已完美。自我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和我无知生活，一身无装自得其乐，谁的命运谁又能怪我，这是种孤独和没有结果， 没有结果。 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，他无视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，他梦中的草原白茫茫，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，他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。 shoulders. No, don't be afraid to show it all. I'll be right here ready to hold you.

時の隠れんぼはぐ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。なんでもないや、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。今から行くよ。 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 我彻底化。 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年轻的慌张，那些不被说

在犹豫什么，时间从来不回答，生命从来不喧哗，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，是片刻足持永恒啊。不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很寂寞，我们一生不 像一件俗气的衣裳，越来越老的不止爸爸的脸庞，擦干那扇蒙着雾的车窗，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，流逝的岁月被冲没，一切都变了。推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，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，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。沉睡的墙里曾经住着一家可爱的脸庞，彩色的肉衣里嚼不出味道，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，像那些过时却经典的老故事片。看到那座石柱，我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。大风卷走叶子，把灵魂丢给春天。只是我最终要归回的家乡，即使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，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，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。最终我会回来，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。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避风。 深情的冷漠，在我的世界。

在转呀转呀，咯噔转呀转呀转。呜，石头砌成线，将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一角。先下雪，毕竟上水点半去郑州，六十刚过春假。熙攘的燕家山，几时仙境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故到亲历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才不觉得胖。要等青春不复才华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咚转呀转呀转。呜，穿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呜，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要进黄昏才卸下。这就成皱纹，悄把大夫藏进枕边花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，不觉盈亏的日常中轻荡。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，辗转的牵挂。善表达

装着深刻，遗留的曾经的或的死的部分情中缠着我。 沧桑中独自向前行，说有好

苍蝇，云朵里长鹰，不轻易不自意，小心点燃着暖茶和夜故事，小莫远小莫慢，可笑是行于中影子下， 时候 些时候，让勇敢的成见，让东北的少女一样好难，让勇敢的成见，让东北的少女眼红 自己不配，习惯了做你身后的谁，习惯了你的暧昧，轻易就枯萎，拥抱遗憾在我眼前轮回，习惯了觉得自己卑微，习惯了总给别人安慰，却从 空替我去